国家邮政局近日消息，从3月1号开始修订之后的邮政普遍业务的标准将会正式实施，届时包裹的时效标准将会提升50%，普通的包裹从用户自取变为了按指投递。中国指数科学院公布数据显示，上一周多地的楼市成交价格稳中有升，1、2、3线城市同比均有上升。重点监测的28个城市当中，1线城市的成交量同比上涨了1.7%，2线代表城市上涨了5.8%，3线代表城市上涨了16.6%。根据香港媒体的报道，导演张艺谋在接受美国电影网站采访的时候承认曾经卖血来买首部相机，称在30多年前因为喜欢摄影，所以想买一个自己的相机，但那时候很穷。据悉，那时候的张艺谋25岁左右，在当上电影导演之前，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农场工人，后来转做纺织工人。 Goodbye, my love, 我的爱人，再见。Goodbye, my love, 相见不知哪一天。我把一切给了你，希望你要珍惜，不要辜负我的真情。Goodbye, my love, 我的爱人，再见。Goodbye, my love, 从此和你分离。我会永远永远爱你在心里，希望你不要把我忘记。我永远怀念你温柔的情，怀念你热红的心，怀念你甜蜜的吻，怀念你那醉人的歌声，怎能忘记这段情？我的爱，再见，不知哪日再相见。 再见了，我的爱人，我将永远不会忘。也希望你不要把我忘记，也许我们还会有见面的一天，不是吗？ Goodbye, my love, 我的爱人，再见。 Goodbye, my love, 从此和你分离。我会永远永远爱你在心里，我永远怀念你温柔的情，怀念你热红的心，怀念你甜蜜的吻，怀念你那醉人的歌声，怎能忘记这段情？我的爱，再见，不知哪日再相见。我的爱，我相信总有一天能再见。

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少年都曾经有一个梦想，就是抱着吉他唱歌给心爱的人听。吉他弹唱总是能在简简单单的几下拨弦、清清淡淡的几声旋律当中击中你的心灵，在吉他的婉转缠绵的旋律陪伴下，都能够把心中隐藏很深的故事和情感唱得克制但是却透彻。那不知道在听节目的你，有没有这么一首吉他弹唱的旋律让你印象深刻呢？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调频北京 FM969， 我是主播周周。下午的14点到17点钟，周周在这里和你一起分享好听的歌曲。今天想要跟你分享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叫做《爱我别走》，一起在这样一首简单的旋律当中回味过去吧。 漫无目的地走在冷冷的街， 消息，因为我在想你、yeah、爱我别走，如果你说你不爱我，不要听见你真的说出口，再给我

很想你，该是我的总会来，就算挑战我不走开，一点点你的微笑已经让我觉得温暖，我还不懂坚持，正好让我学会去爱。

着手，想着谁，回忆是我的依恋，受了伤掉眼泪，你就出现在眼前，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现在的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6点钟，在每天下午的14点到17点期间，周周都会在这里和你一起分享好听的歌曲。那在刚才呢，我也看到了一个消息，说最近呢，为了禁止非机动车闯红灯，山西的交警出了一个绝招，就是让骑自行车、电动车、摩托车的人，一旦发现你闯红灯了，每个人写100遍“红灯停，绿灯行”。不知道这样的处罚规定你怎么看呢？其实我倒认为这个方法还真的是蛮好的，相对比之前的什么罚钱啊之类的，这样的罚写字的行为既可以练字又不伤感情，而且也不用经济作为赔偿，重要的是写东西写得多了很容易让你印象深刻，相信这样的人以后也不会再随便的闯红灯了。不知道这个事情你怎么看呢？如果你也有想法的话，可以通过经典969的官方微信经典969跟我进行互动，也让我看一看你的想法。那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和周周一起聆听好歌曲。 多少个山，漫漫长路与海，方可真正觅到心里精彩。需经多少次爱，几多的障碍赛，才胜利会换来。不知几番跌倒，旁人斜视喝彩，很不好过，但我冲刺不改，只因心中记紧，当天可敬父亲，说信我会精彩。人是你能飞天遁地，其实你了不起，假使你永不说不能做到，强人是你能顶天立地，如拜倒再争起，永没言死，才是活着的真理。

常提醒我要更坚强，抓住了快退色的梦想，握着你的手穿过每片迷茫，慢慢的清晰那一个方向，没想太多，不愿平凡活着，此时此刻，我也知道怎么做才已结果，只会让人变懦弱，放手一搏，唱出心。清晰那一个方向，没想太多，不愿平凡活着，此时此刻，我也知道怎么做才已结果， 演不演